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王菲，叫做《但愿人长久》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到这个温暖的女生彭羚，这首歌叫做《给 Lisa》。 从清晨到夜深，你只想着一个人，啊，让你耗尽了养分。但谁又能保证，他只陪你走一程？是把你过完这一生。Oh, Lisa， 别再想那个人，忘了一生中爱你也伤你最深的人。总会有一天爱淡得像一杯喝不醉的余温，却让你尝到什么是永恒。曾欢喜着缘分，又后悔爱太深，说感情的事没有一个准。爱可以当口针，也能像心头针，在多年之后还存疑问。Oh, Lisa， 不在乎那个吻，忘了一生中让你被融化的那个吻。总会有一天爱再也不兴奋，换来的是安稳，什么都不用再问。那昨天落下的泪痕，明天耀眼的缤纷，让你变成真正的女人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一小节呢，就带你听到周华健的这一首《难念的经》，这也是他在《天龙八部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想你我无法放心，爱情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嗔喜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逝，怪替你众生太美丽，悔疚日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舍不得追赞俗世，可不可以清断的人为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因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同，欺山赶海 命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天荡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奔风奔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只说半刻了绝望，拈花把酒天折煞身了正房，凭这两眼与百媚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天荡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信一世，为悲愤哀怨度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。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。啊，找不到色相蒂睇。啊，参一生参得当这条难题，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只说天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媚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闹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只说天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媚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闹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只说天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媚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闹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说遍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媚或天收不幸，或天摇摇雪漫漫，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闹，那里余情像埋葬。 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作品《难念的经》，继续带你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作品，收录在他98年发行的《征服》专辑当中。这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。 什么 想起了你还是哭了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成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。 舍不得消失的流星，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，吵着等着，我想你想的彻底，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。 放手，眼中的落寞，说的。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来听听看 Coco 李玟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。这张专辑呢，不但让她发挥出她柔情的唱腔，也充分展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。听听这首歌呢，来自李玟，叫做《蓝天》。首歌曲叫做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》，收录在她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 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，以为你就是故乡，却变成我的流浪。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，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，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。

了解我深深的爱。